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最後一節啦，今晚啊，呢個彌敦道證交所啊，即係揾陶謹申啦，陶謹申咧即係而家咧即係最高智力噶啦，喺立法會啊見盡世面， 即係唔死冇用嗰啲啦， 即係冇天期冇死，你仲要抗爭，我哋對你有期望啊。OK， 嗱，即係你見盡啦，由1991年開始見盡咧，即係其實香港咧貧富懸殊咧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其實 unease truth 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有左膠。啊，即係點解左膠就係社會不公，啊，早幾年聽到的反地產霸權啊之類咧，咁但係咧，無論貧與富咧，基本上即係我哋要睇翻下，就算黃或者淺黃或者淺藍或者整香港嚟講咧，其實係有個核心價值。嗰啲深藍嗰啲咧，嗰啲可能把口唔承認，但係其實佢知道香港有個核心價值，其中一樣嘢就係法治，法治。法治，儘管你日頭唔講出口，實際上你每日啊行去間餐廳食嘢，去買少少嘢，去撳機或者你網上即係付款啊之類嘅，都係一個法治嘅產品嚟嘅。法治悲信一種信任，法治亦都悲信啊，唔怕一萬，最怕萬一。我唔係法律界人士，我只可以講到呢樣嘢。而其中咧。就算有錢的啊，你班死泛民咧，揾埋曬啲窮鬼嚟累我啦。嗰班資本家咧，其實佢哋好 feel 到香港咧嗰個 trend 嘅，即係到底有 唔係佢知發生咩事 啊？啊，繁榮穩定嘅係嘛？ 佢知發生咩事？唔係我個最深刻印象係咁嘅。嗰陣時我記得20多年前就one to one 同一個幼稚園食飯。 嗯。 然後咧，跟住咧嗰陣時佢個仔咧仲係好細嘅，十歲到嘅啫。 哦，即係都未讀大學嘅。 咁而家係30歲嘅。 O K O K， 即係富二代。 咁啊，當時咧就我記得佢叫埋個仔一齊食啦咁。然後跟住咧就講講下咧，佢就呢個 uncle 咧就。搞政治嗰啲嘅咁， 用個搞字， 係冇錯，係 搞字， 搞政治嗰啲，係 英文點譯咧？係咪叫 stir？ 其實係咁嘅意思嚟，唔好意思，係 stir。唉，呢條友呢生高 stir， 佢搞嗰啲嘅，搞屎棍嗰啲，搞嗰啲， 係啦。 OK， 咁跟住咧，佢就話好笑，佢話，佢但係咧，跟住佢同個仔講喎， 啊， 冇咗佢哋咧，我哋就跪玻璃噶啦。 哦，咁啊，即係有錢佬資本家， 係，即係佢意思好簡單，即係話咧，嗱，佢咧就搞嗰啲要求嗰啲咩公平啊、公義啊嗰啲嘢，太多咧就我哋都死， 係， 但係冇咗佢哋咧，係，我哋就都死， 仲死得慘啊，仲要分身家， 真係真係，佢同個仔話，即係佢收尾佢講嘅話，冇咗法律、冇咗公平嗰啲咧，我哋就死㗎啦。 嗱，其實 即係佢依個家教嚟嘅， 係 佢家教嚟嘅， 所以 佢唔係喺我面前特登去呃我嘅，因為佢真係同我十歲嘅仔咁講嘅。 嗱，十歲即係佢有心去訓練佢個仔噶啦， 係 家教你做啊。 即係佢同唔同嘅 uncle 食飯，叫埋個仔係嘛？ 你啲咁嘅， 當然佢仲有第二 正客帶個仔出嚟， 仲有第二輪就咩咧？可能我走咗之後咧，佢就話呢個乜家冚家產嚟嘅。係嘛？你明即係可能兩重啊！你明嘛？ 佢教個仔啦。 佢亦都有啲嘢咧，佢覺得咧係真係，如果冇咗呢班友公道啲咧，監察住個政府咧，我哋係死。太多呢班友咧，我哋係死。 嗱，所以咧，即係 佢哋知咩事㗎？完全 即係我 唔係一次係咁樣嘅，試過一兩三次都 係 咁啊！ 嗱，我真係要話俾你哋聽，啲人咧就係反送中舊年如火如荼咧，係香港 unprecedented 嘅。去到嗰個地步，唔好以為咧就係嗰啲咁嘅泛民咧撩埋嗰啲咁嘅基層啊出嚟搞錯。香港嘅中產階級，起碼有一大部分，有好大部分香港就算部分好有錢，即係唔止十億八億嗰啲啊，佢哋係支持者嚟嘅。OK， 有好多身家嗰啲就梗係唔方便出嚟行啦。但係中產階級裏邊有不少人係支持。反送中嘅，即係有啲人咧自稱係對科學對好有了解，要尊重嗰個現實。點解係睇唔到舊年嗰個氣勢啊？200萬人啊，嗰種如火如荼，應該點講啊？波瀾壯闊啊，絕對係跨階層，而跨階層當中咧，就一定牽涉到核心價值啦。而核心價值咧，即係。我咧就唔識有錢人嘅，不過聽翻嚟咧就話咧，佢哋最 feel 到香港嗰個脈絡嘅。 唔係，唔使講咁多啊！你就算你記得嗰陣時，一開始阿何柱國啊， 係 佢咪話佢啲朋友一過咗翻到嚟香港就如沐春風嘅。 啊， 佢意思係咩啫？即係上邊就心掛心驚驚啊嘛。 係啊， 落到嚟就哎呀好咯咁。 啊，自由。 咁但係佢成日都要上去㗎啦。 咁要揾食。 但係都係會有呢個感覺嘅差異喎。 係。 咁你話而家香港如果將來仲有冇咧？ 嗱，咁最近阿唐英年咧就接受咗即係傳媒訪問啦，即係你覺得嗰、那個 哇，我覺得先你啲人 即係佢係嗱，即係出嚟講嘢嘅咧，即係呢個資本家啦嚇，即係世家啦嚇。佢應該知道個。 唔係佢而家想統一戰線啊嘛！中共個個都要話嗰樣嘢好嘢嚟嘅，會穩定嘅。嗱，記住喎，呢個相對於送中條例咧，當時好多商家係反對 的。啊，包括啲學啊，燕仔學，燕仔學。 但係而家你反對係咩啊？你命都冇嘅喎。 係。 會直情係針對你嘅喎。 係。 即係而家係見到人人自危嘅喎。好啦，嗱，咁你唐英年咧呢幾日訪問咧，我覺得真係個嗰、那個咁嘅。虛偽性真係好高。嗱，佢講乜嘢咧？嗱，我特別要求阿站喺嗰個中間，我話一定要講呢段。 嗯，好啊。 因為咧，唐英年話咩啊？佢同《明報》訪問，佢話咩啊？佢話唔怕嘅，唔會送去大陸嘅，因為我哋逃犯修訂條例都冇修訂過。 這個同阿鄧中華咧，嗰、那個副主任咧啱相反嘅。 嗯， 係鄧中華講完，然後有人咧就叫佢訪問，訪問佢就話唔係技術上咧冇修訂逃犯條例。 嗯， 佢點會有管轄權啊？點會送過去啊？ 嗯， 哇！呢、這個先係佢真係最大嘅騙局，而佢仲跟住仲笑喎。佢話我就如此解咗俾我商界朋友，佢 WhatsApp 翻俾我，佢話既然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 嗱， 哇！佢連佢啲老友都害死啊！我話俾你聽， 呢啲咧就係、是。中共政治宣傳嗰啲伎倆，呢啲就係佢哋就係咁樣講嘢噶啦。 而家係由共產黨正式講， 係 國安法大於一切，同所有香港嘅法律有相衝突。 係 哪管你國際人權公約，哪管你係基本法任何其他保障嘅條文，哪管你係立法會立嘅任何條例，國安法 prevail 啊嘛，優先啊嘛， 係。 咁佢寫乜咪就係寫嗰樣咯，就個寫嗰樣係嗰樣咯。咁你唐英年同大家解釋話唔怕我哋逃犯修訂條例冇修訂到，點可以送內地啊？ 哇！呢個 nonsense， 大佬 呢個 如果佢真係信，我覺得佢呢個真係白痴啊！真係。 誒，佢專登講啲白。 如果佢唔係信， 係， 我覺得你已經去到你咁嘅即係 level 係， 而你要咁樣去欺騙香港人。我覺得好無恥咯。仲有你如果真係咁樣 WhatsApp 你嘅朋友，嗰啲都係佢啲老友啦。 係， 佢話唔會，即係佢老友梗係有呢個擔心啦。 係， 喂，老實講，連阿葉劉嗰啲幾日都有少少話，哇！你咁樣話送去內地審，都會有啲恐慌喎。連葉劉都話有啲恐慌，咁即係唐英年個老友都有啦。 係， 但係唐英年咁樣解俾老友聽，然後就既然你如此説， 嗯， 我就放心了。講翻俾啲記者聽， 嗯， 咁你即係想點啊？即係想香港人信啦、啊， 係， 哇！真係呢個先最大騙局啊，大佬。 其實咧呢啲咧就係似《文匯報》啊，即係大陸嗰啲文章就係咁樣個方法啦。既然你如此事，我就信。哇！咁啊，阿唐英年嗰啲 friend 咧，我話俾你聽，都好幼稚喎、啊。佢識得佢可以同佢通 WhatsApp 嗰啲，都唔係小嘢噶啦，掌握都唔知幾多經濟資源噶啦。 唔係，即係講起咧，而家呢個世界咧就係、是。任何嘢咧，你想話啊？我而家幫啊中共塗脂抹粉， 嗯， 啊幫咧大家安定人心。嗱，佢記住喎，佢又要安定人心喎。 係， 所以佢一定會話啊，好少數人嘅啫，影響。第二啊，長遠咧就係、是、對商界更有利。哇，佢都念經咁喎， 係， 日日就咁念， 個個都咁講噶。 嗱，阿湛你出嚟講， 嗯， 唐英年你出嚟講， 就添。 蘇花，我冇見過煙仔哥出嚟講喎。我驚我嗰晚講完咧。梁振英就話：點解你唔出嚟講？ 係 點你名啊？你明唔明啊？ 係 牙斬斬啊！嗱，你登全版廣告懟下葉，懟下林鄭， 係 啱啊！喂，真係喎，佢點你名，你唔出嚟講， 咪趁機咯！ 佢報復嘅喎，大佬，尤其是阿梁振英仇家嚟噶嘛，嗰陣時佢記唔記得？ 係 佢做咗成45分鐘直播嚟到懟佢噶嘛？哇！我真係替佢擔心啊，真係大佬。 是啊，擔心啊！咁而家 你而家係冇唔講嘢嘅自由啊！ 因為咧，梁振英會趁呢個機會逼你啊嘛，報仇咁報咯。 唔係你俾佢個雷達見到你，佢就話：點解你唔出嚟講啊？ 係 點解你唔出嚟講啊？咁樣噶，而家你冇，你連唔講嘢自由都冇噶。 不過阿土，我發覺咧。俾佢個雷達見到啊！你呢個真係好 modern 嘅 language， 我記得10年前冇人咁講 啊！唔係呢個係好鬼佬啊， 係 嘛？好西方 啊，係啊！ 正如我勾結美帝得多 啊！勾結嗱，即係講開請㗎，side track 一樣嘢，即係勾結咧，即係我睇過以前有啲翻譯咧，就係 collaboration 啊，係啦 ，collude， 但係咧我後嚟又查喎，查下字典啊，或者係睇下啲文章。喂，其實呢個字咧就係好有幾中立嘅喎，係 咩 ？In collaboration with 啊嘛 ，collude 嗰個 collusion 咧就係密謀啊嘛，嗰即係而家反競爭 就 collaboration 中立啲嘅 collaboration， 我後來發現咁但係咧有睇情個 collaborator 咧。即係以前咧喺歐洲嗰啲親德軍嗰啲咁嘅咩法國人啊嗰啲咧叫 collaborator，但係有時我後屘又見到 in collaboration with 即係合作。我anyway 唔再講呢樣嘢。哇！ 唔係而家世界好癲啊！嗱， 我講翻啦，因為我驚新鮮滾熱辣，啊、我驚冇咩人報啊，今朝 係係啦。嗱，我哋我真係好想問下你，我唔記得問咧，就係、是、你咧，你知咧，做咗咁多年咧，啲咩區議員啊，或者咁咧，入到去呢個個議會室咧，全部大部分咧都係嗰度建制派。 但我話俾你聽，以前係悶啲嘅， 係啊， 而家唔悶啦。 啊，你而家入到去啊，有咩唔同啊？ 唔係完全唔同。嗱、啊，而家唔悶啊？點解咧？而家譬如全部17個啦嚇，17個啦，都係民主派啊嘛。 係 OK 咁。泛民啦，或者非建制派啦，係 OK。咁咧就個個議題都對住政府嘅， 係 OK。咁今朝咧，我哋就講510母親節嗰日， 係 大圍捕、 大搜捕啊， 大搜捕啊，同埋係搞到全部啲記者啊、市民下跪啊嘛。 係 你睇到直情好似德軍咁啊嘛， 係啦， 係嘛，即係慘到不得了喎。咁我哋就問佢啦，你知我答案係咩啊？ 係咩啊？ 個指揮官夠膽講，佢話。冇喎，冇命令佢哋跪喎， 係 叫佢哋坐低啫喎， 係咩？ 哇！我嗱老實講，我冇 check 翻啦。我當時我話啊，佢係咪第一次講嘅咧？定話之前已經咁樣講過咧？但我印象真係冇。如果有咧，我一定個反應好大，好深刻嘅。咁於是我就休佢一默啦。我話阿指揮官啊，你見唔見到嗰日好多都跪曬喺度啊？咁即係警察冇命令佢哋跪，就叫你坐低，佢哋就自愿全部跪曬喺度，向皇軍， 係啊， 唔係即係，即係向軍政軍警啊嘛，跪咗喺度啊嘛， 係， 懇求你饒恕啦， 係， 定話佢哋集體老屈你警察啊， 就集體。啊！呢、這個就 collusion 啦， 係嘛？我原來佢哋咧，其實就係我哋屈你嘅，因為你成日覺得人屈你啊嘛。原來市民同啲記者夾埋一齊，哇！一齊跪曬喺度，然後咧就俾其他人影，就報出嚟，全球都知道，然後就話你咧就要人跪，老屈佢。我話但係記住啊，我話如果下屬同你咁講，你就攞上嚟咁噏，亂咁噏，餵你信唔信㗎？你自己有冇 check 用下腦 check 下啊，大佬？你做到總警司喎、啊！我話當時係有片有錄音，因為四方八面啊嘛， 仲有 唔係全部記者跪曬咩？仲有啲冇啊？喺側邊影到噶嘛？市民擺曬上網噶。我話就算你用你自己嘅夥計啊，都有影到錄到音啦。我你出嚟噏啲咁嘅嘢，你真係當你白痴啊！真係 連跪坐都分唔到，點做總警司？ 唔係佢直情，佢直情即係話啲市民係自愿跪曬喺度向啲警察啊！ 係， 喂你真係用下個腦啦，真係你答啲咁嘅答案，喂你係咪真係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唔會咁樣令到警察係要講啲咁嘅大話啊，大佬！ 佢哋會作得好啲，而且咧， 唔係仲有喎，佢而家佢仲得意，今次咧佢係一個西人總警司，然後就好斯文，好平鋪直敍，係冇任何感情咁講出嚟嘅。 哦， 照答你。 其實咧，即係話佢事前係知道噶啦。 唔係，可能佢都唔好信任你。不過老細叫我答呢個，答你啦。 咁冇辦法啦。 不過咁好啊，咁市民咪更加清楚咯，係嘛？即係你原來咁都答得出嚟嘅。哇！即係你真係當全香港人真係白痴咩？ 係，佢就係當你班人 真係。 喂，咁咪製造更大嘅反感咯。 咪就好簡單啫嘛。嚇！即係你成個香港，你任何一個父母。就算呢啲藍絲都好啊，都相信係警察叫佢跪啊， 係， 甚至可能佢拍手話好啊，抵死啊，抵死啦咁啊，係嘛？喂，如果你話唔係喎，我冇喎咁，好奇怪喎，真係，係嘛？即係冇人信噶嘛。 佢就日要講啲冇人信嘅嘢出嚟啊！嗱，佢講得好嗱，我唔喺現場啊嚇，我真係睇都係睇文字版嘅啫嘛。佢講得好平㗎，係 啊，所以我冇鬧佢嘅， 係。 我個係休佢一默嘅啫， 係 啊！我話你咁都信啊？喂，你總警司嚟嘅喎，下屬噏俾你。咁跟住我就用咗我立法會嗰個比喻就係咧，當時咪有個 Now TV 嘅記者咁啊影住，然後跟住咧有個三柴咧就喺手度擋佢啊嘛，遮佢嘅鏡頭啊嘛。最後咧，阿曾偉雄啊上嚟立法會講咩啊？佢話佢嘅手咧係唔覺意咁揈到埋去嘅啫咁。佢直情係咁啊！佢一路喐，佢一路喐住。 啊，唔係當 你。咁但係曾偉雄都係咁樣上立法會答喎。 係。 但係好耐冇呢啲咁嘅弊啦，大佬。 咁真係。 嗱，佢搭嗰下即真係，你記得張偉雄嗰下啦， 係 都好誇張喺嚟港城啊嘛，真係，唉，真係。 嗱咁啊，即係我想抽離咧咁講啦，即係如果純粹分析咧，你越係整啲咁嘅嘢出嚟，頭先你講過啊嘛，而家咧。呢、这個親共陣營嘅班人咧，即係包括埋阿唐英年嗰啲啊，即係口徑一致，全部咧都話係冇問題嘅。既然你咁講，我都信安心啦。喺啲咁嘅 model answer 咧，都背曬出嚟噶啦。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如果用深啲咁諗咧，會唔會頭先嗰句咧，我怪錯咗唐英年咧？ 係， 唐英年噏埋俾嗰個記者話佢個朋友咁講，其實嗰句係一個反諷嚟嘅。 但 我不知道、 啊、即有没有那 么, 有沒有那麼高呢 那么聪明、 啊、有没有那么聪明呢、 啊、即 他有没有那么聪明我不知道、啊、 全部的人呢上面叫一呢你是做够二专登做到你香港反感最后尾个立法会选举输了或者去年区议会选举输了不要赖我 啊, 啊 我做足的 他最后一定 DQ 是 然后就所有国际的关系都 不计较了 I doubt. 係真係㗎，你佢冇辦法。 I doubt it 啦。 你覺得 doubt 啦？啊，咁仲有希望喎、 啊。即係 你咁講， 我咧即係咁講，我咧就唔係一個世故嘅人，讀書亦都唔多。不過咧就憑過去即係死就一世，唔死啊，即係大本世，好大本世㗎，就係呢啲咁嘅嘢啦。我要講啊，老二 OK 要入博物館㗎啦。我呢啲咁嘅人，即係如果博物館覺得。我係 deserve it as a valid as 一個文物 ，OK， 即係我就唔係文物嚟嘅 ，OK， 即係 anyway， 我會咁講，佢哋唔係不食人間煙火嘅。我始終有一樣嘢嗱，你話我盲目樂觀，我唔會係盲目樂觀嘅。你睇下而家即係好多嘢真係好恐怖嘅，而中共做嘢嘅手段咧，亦都係好恐怖嘅，好多嘢咧。即係你擔心佢呢個國安落嚟咧，我都唔會出嚟講港獨啦。我唔搞政治嘅，我唔 stir 政治嘅，你唔使驚。但係問題咧，佢政治分分鐘係影響咗你做生意，佢係專登去影響你個經濟，影響你嘅民生，影響你嘅風俗、你嘅習慣、你嘅宗教，好似大陸咁。耶穌啊，耶穌啦，耶穌隔離唔係喺教堂擺個習主席出嚟嘅。啊、大佬不可以的你真是侮辱習主席的其實即是當他是偶像 不是聖經說習那個耶穌旁邊那兩個是 盜匪 罪犯 是啊 他真是愚蠢的真 是那種無知啊真的嗱你記得就是很簡單在耶穌旁邊那兩個 是罪犯來的嘛是 criminal 是 criminal OK 不是政治犯來的耶穌今天我們可以 他以為一齊咁光榮 一齊咁光 咁光彩 即係大家即係去到個，佢唔係不食人間煙火啊！我覺得中國啊，即係佢而家咧，佢嗱你話嗰個鬼佬咧，即係嗰個咩證交唔係證交 證監會嗰、那個 證監會嗰、那個啊， 要拉翻翻、 要拉翻翻嚟啊！即係佢都有 佢都 shock 啊！佢都 有啲喂，都係我都想又揾到水，又想我個意志。奉行在香港的人間，至到每個手指頭都在我的影響力之下。你繼續。 唔係，我覺得佢咧就係想欺騙國際投資者，希望啦。就然後咧，等嗰班翻曬嚟啦，你哋入曬非 IPO 啦，啊，落曬搭啦，咁咪先改咯。因為你所有你跟住之後，你諗下佢而家揾曬啲共產黨入去。做嗰啲局長、副局長噶啦， 係啊， 全部換曬噶啦， 係 嗱，最新連財經局都係啦， 係兩啊局長、副局長都係 啊，全部 最勁嘅一次啊嘛。 咁你即係換句話講，佢就揾呢個證監會行政總裁就做住臨時演員幾年啫嘛， 係 將全部翻曬嚟嘅時候落曬搭啦，佢咪又再玩過咯，再改過咯，冇問題噶，因為你喺特區政府控制啊嘛，唔會突然間趕佢走噶。你撤資的時候，你咪賤賣俾佢咯，要。 但我要提一提啊，喺而家我哋生活喺呢個時空，係我哋成人之後、成年人之後，係最嚴峻嘅一個局勢嚟嘅，喺國際關係上、最 依 啊。我哋成年即係話，我哋讀完中學之後嗰、那個最即係國際上，你睇印度，OK， 你睇下由台灣。 即係各個局勢整全世界。 唔係你全球一齊 反共啊嘛！全球係啊，即係最嚴峻啊！即係自文革以嚟啊，即係即係最嚴峻啊！的一個局勢裏， 即係倒退翻去大約係五十年前的國際關係。 係啊，即係文革。 仲差過添。 即係文革年間咧，有一個即係笑話嘅，即係大陸有首歌叫做《我們的朋友滿天下》啊嘛，咁人喺度笑啊嘛，Yes， 我們的朋友滿天下，We are friends over， 全部喺曬阿爾巴尼亞。阿里巴人呢個小國，當時同中共最 friend 嘅國家嘅文革，係得翻阿爾巴尼亞啫。OK， 嗱嗰陣時係文革啦。OK， 但係而家即係全世界都冇 friend 噶，有蘇修，有美帝，有英帝。北韓當時同中共係唔啱嘅。 唔係啊，你而家非洲嗰啲所謂兄弟，一帶一路俾咗咁多錢， 係 佢一話查疫情。五十幾個一起 join 啊 ，join 埋澳洲啊， 係 全個非洲五十幾個國家啊。 佢中共其實佢話，其實中共係冇意識形態。喺冷戰嘅時候咧，一個共產主義、一個資本主義咧，始終係有個嗰個價值去維繫啲人。 嗯、 但係從前共產主義嘅憧憬已經不復存在㗎啦。咁而家咧係用利益嘅。咁啊喺中國比鄰嘅。依度唔用中共係中國 ，OK？ 比鄰嘅十四個國家裏邊，有邊個幾個國家係真係親中共係可靠？係none。北韓咧，即係有時你用下啦，但係真係肥仔都係唔靠唔住噶啦。 即係唔係啊？肥仔根本係想同美國有冇得傾噶嘛？ 係。 他就怕他走了過去嘛、 啊、肥仔是很懂得玩東 西、啊、肥仔是好東西、啊、肥仔不差、啊、真的 最有權的一個八十後一個小國可以玩到你在即遊走於中美之間 Anyway 繼續說你猜他會不會不食人間煙火了搞到這樣的地步儘管一般說最重要的習就維護自己的權但權建立咧，都係一個民生嘅穩定、經濟上嘅穩定。當經濟上嘅穩定做唔到，人民生活倒退，要問翻下，到底今日嘅中國人民係唔係1979年之前嘅中國人民咁捱得啊？你頂唔頂得順？嗱，呢個此其一，我係諗嘅。我又唔知，但係你都乾枯過呢個 stage 啦，見過即係大陸貧窮嗰個年代，大陸啲人仲會唔會同你捱啊？ 就我嗰陣時，我記得細個咧，真係揾寫嗰啲包裹啊， 係 寄上去噶嘛，爸媽 係。 我仲記得有條路叫反帝路，我成日都寫廣州反帝路而家好。 你必然翻鄉 下。細個好細個嘅時候，要寫嗰啲包裹面。 即係拎個袋翻去啊！拎個袋裝啲即係啲舊衫咧，嗰個袋都車兩三層布嘅， 即係著十條褲啊嘛！啲人話 係啊，但anyway， 但係即係人民生活係好咗之後，你係可唔可以翻得轉頭？第二，我啊始終有咁嘅諗法，喂，你中共嗰啲人會唔會學得當年阿根廷咁樣咁武斷去打福克蘭啊？會唔會搞到咁？我真係簡直匪夷所思。而家你日日喺度招攬敵人， 係即係呢個真係即係有啲唔好冇辦法理解啊！真係， 即係老毛未瓜咧嘅時候咧，1972年都邀請你嚟克信訪問中國啦。而家你要搞到啲俄羅斯加埋美國佬啊，加埋印度， 唔係你主動去挑釁人哋呢個真係好難理解嘅，真係。 嗯， 呢個真係好難理解 、啊、真的你不是改革開放尋求一條、即穩定的你穩定壓到一切現在就不穩定嘛哇大佬打了就說要走啊大佬、哎、我也 很想說下去的不過呢、今晚差不多了、啊 冇啊，乾糖啦已經， 唔係乾糖，其實仲有好多嘢，仲有好多嘢。 我係我啫，唔係你。 啊，仲有好多嘢講啊，即係根本就講唔曬嘅。咁下次再請個陶瑾新上嚟。OK， 我記得舊年咧就係喺反送中運動裏邊最激烈嘅時限。記唔記得嗰次你上嚟？嗰段嗱而家咧。 反送中咧，街頭嘅活動係少咗噶啦。OK， 但係咧，而家搞個依家唔係送中呢個國安法出嚟咧，仲慘一條多一條，而家咁樣壓落去，我希望下 一次。我做一句總結啦。 係啊， 我覺得咧，我仍然係有啲希望嘅，覺得。 係。 點解咧？因為我哋香港支持自由嘅價值咧，係同全世界幾十億人一齊。 係。 金鋪唔係咁簡單，金鋪係專制獨裁嘅價值同自由嘅價值，呢個文明嘅對決嚟嘅。 係。 真係。 就喺香港。 咁而係啦，冇錯，真係。所以我暫時我仍然有希望，我唔係咁悲觀。 嗯， 我最後好笑講一個好笑嘅俾你聽。 嗯， 你知啲共產黨咧成日都嚟統戰啊，呢樣講嗰樣 講啊， 傾偈啊，咩啊咁。最近好笑，佢哋嘅結論咧就係、是，因為我話我嘅耶穌係大過習近平啊嘛。 嗯。 咁當然佢呢條友梗係無神論㗎啦，係嘛？ 嗯。 咁佢嘅回應好簡單，佢話：，唉，既然阿陶兄你個耶穌咁大，你咁信啦。你真的要祈多啲土啊！即係一個唔信耶穌嘅人， 叫你叫我 祈多啲土啊！ 喂， 祈多啲土為中國、為香港、為全世界祈多啲土。我諗佢都好驚可能 嗱，冇錯，我正想講，佢 真係唔知會發生啲咩事啊！ 佢要你祈禱，即係話佢都知道。 係啊，大鑊啊！有啲嘢唔係一定贏啊嘛，你明啊？啊，攋嘢都唔頂喎，真係啲 冇。他哋更加清楚裏邊點樣權鬥化啦，到底發生咩事？點解要搞到咁嘅款？話我不過咁，我都係講嗱誒，即係我活到今日咧，我信人人咧都係食人間煙火嘅，即係唔會咧係搞到咧即係冇煙火可食，即係無米之炊。OK 啊， 係望咁望啦 嚇啊！我啊即係依樣嘢嗱，但係即係呢啲冇咩政治分析啊，即係入咗唔係國際問題專家，亦都唔係咧直通呢個中南海，亦都唔係阿閘條線，亦都唔係邊個條線。我只係相信咧，佢哋都係世俗人士。一句咁講就係、是、世俗人士係唔想搞到一鍋粥嘅。OK 嗱，呢個就係我嘅良好願望，亦都係我的主觀願望。我希望咧。我成日講錯嘢，今次係講啱嘅。 亦都 講啱一樣嘢就係咧，唔中意睇我嘅人咧，今晚已經走曬噶啦。啊，剩翻落嚟咧都係中意，唔係睇我，我都係配角。我都係配角。 最緊要冇係咁樣講啦。 都係即係我哋今晚主角就係陶謹申、湛國陽係金元。去做一個配角 ，OK， 我永遠只是配角， 啊、 我哋嘅嘉賓先係主角。 傾下偈好容易過啊！啲時間嚇， 係傾偈嘛，我哋啲節目係節目嚟噶嘛，而家唔係政治大集會啊！好啦，講到呢度，唞下先嚇，唞一個禮拜，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 拜拜。